近，这首歌唱的是关于好看的人和你的故事。 是好看的人和你的故事。 一般来说，长得不好看的人这个只会听一遍。 长得好看的人这个会听一百遍。 人家其实没种让鱼又潜进水里，你学人家没种让鱼又想要打你。 人家装军种鱼能让大雁花枝坠落，你学人家种鱼能让大雁无处闪躲。 人家地产上个月月躲到云后面，你学人家上个月月忍不住白云。 人家玉皇放歌不花害羞低下头，你学人家放歌不花问你有没有酒。 你在怀疑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不要怀疑就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 我好心好意告诉你，你千万别想不开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你哭他们说你装可怜，你笑他们说你无法无天，你不羡慕得他们又让你结业爱顺便。 那些长得好看的人出门可以靠帅脸，可是长得难看的人出门不能不带钱。那些长得好看的人可以脚踩几只船，可是长得难看的人却只能死皮赖脸。那些长得好看的人总是加薪又升迁，可是长得难看的人只会不招人待见。我的天我的天，这是什么世道，还谈什么尊严？ 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，吃糖糖不甜，吃盐盐不咸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 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谁管你薄命不薄命。自古红颜多薄水，谁管你自鬼不自鬼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你笑起来像颗花生。回眸一笑上杏花，你笑起来像来开花。 你在怀疑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不要怀疑就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 三分缘分天注定，七分实力靠打拼，还要有九十分全靠颜值撑。衣服穿在模特身上，哪里都是 T 台，你穿跑跑上 T 台都像是送外卖。一般多年撒个娇，所有问题都解了，你学人家撒个娇拜托还是无力有教。 你在怀疑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不要怀疑就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容易的事情说三遍四遍五遍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 那些长得好看的人出门可以靠帅脸，可是长得难看的人出门不能不带钱。那些长得好看的人可以脚踩几只船，可是长得难看的人却只能死皮赖脸。那些长得好看的人总是加薪又升迁，可是长得难看的人只会不招人待见。我的天我的天，这是什么世道，还谈什么尊严？ 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，吃糖糖不甜，吃盐盐不咸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 啊哦，这首歌不传输任何价值观，纯属调侃哟。不过好看的人还是会听一百遍的。